天清晨七点钟，兄弟我不明，体坛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北京时间的7: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雄鸡唱晓。各位好，我是慧凡。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毅。 哎，到了周日的时间了啊，大伙儿，哎呦，能在这样的一个并不是晴朗的周日，还能够准点的起早，哎呦，真不容易啊！各位，荣成斋啊，思雨啊，6072啊 ，Kimi 啊，等等啊，都在呢。五号线，真是不错啊！ 不知道是不是昨天晚上看这个比赛，看英超 啊，就连上了，没睡。 然后这阿森纳的球迷睡不着了。 哦呦，真是，我们就不在伤口上撒盐了啊！阿森纳球迷现在真的是求轻虐，求轻虐啊！确实这样的一个赛季的开始，但是也有一句话叫"这才刚刚开始" 啊， 这才哪儿到哪儿呢？所以后边还有很多的比赛啊，值得期待。但是这几天，最重磅的新闻当然就是 C 罗的这一单交易了。门德斯的思路啊，果然是比较清晰，跟一般的这经纪人团队不一样。本来想着曼城以一种非常规性的操作，你说之前费了那么大的努力，几轮的报价，就这样放弃了凯恩，哎，是不是要给谁去腾一个位置呢？哎， 对呀。 结果 C 罗还，好像这门德斯主动的投怀送抱哈、啊，还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回应。曼城还是扭扭捏捏，最后说：“哎，对不起，我们这儿可能还没这位置。”哎，让曼联啊，就此，促成了这个和前任复合的机会。 我也看了有球迷啊写到啊，说这个一觉醒来发现，哎 ，C 罗还在曼联，阿莱格里还在尤文，安帕还在皇马，是吧？范加尔还在荷兰国家队。 哎呀， 卢卡库依然还在切尔西， 这有一种梦回的感觉， 等于折腾了一圈，这些年白过， 又重新回到了原点，好像有时候咱特想坐那个时光机，但是此时此刻的曼联球迷可能想，哎呀，时光如此倒流，但是我不想回到过去。这边很多的家里人啊都说，这赵军说上海的天很晴朗啊，特别的晴朗，哟，那还不一样啊，我们这边是阴不声的天儿。那今天呢，我们可以聊一聊这几天的国际足球的话题，包括国足就在9月2号啊，就是下周三的时候，下周四啊，下周四的凌晨，就要迎战第一个对手澳大利亚了。吴磊也已经跟球队会合，所以咱第一个话题也说说国足首战怎么从澳大利亚人身上拿分呢？ 没。第二个话题呢，就是刚才提到的 C 罗和曼联哈，实际上不仅仅是 C 罗和曼联，刚才一划了这么多，又都回到老东家了。其实也包括咱们国安队的两大核心，也都回到自己老东家惦记着回去，是吧？那 C 罗和曼联前任复合是风险还是机遇呢？ 哎，真是跟前任复合这事儿，这反正一般啊，我觉得这大部分人应该说。这破镜它难圆呀、啊、 但是足球场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足球场上有很多的球星呢他是有一种落叶归根的感觉的他会和自己最先开始成名的那家俱乐部在情感连接上要远远的可能要高于后续的一些俱乐部因为有很多的球员最后都是选择回到自己出道的俱乐部包括前年的时候印象当中你像罗本、对吧最后回了克罗宁根 哎所以这跟前任复合的事儿还得看放在一个什么样的语境之下说哈、贾国人说是风险还是机遇肯定是机遇啊想好了才这么干的啊文德斯的竞技团队向来都是 以头脑办事、嗯、啊，从来没有让人失望过。那这一次，C 罗的这一次的回到曼联，不只是一单生意了、 嗯、 啊，还有更多的情怀在里边，我们也一起来探讨。大家伙继续来聊着我们的微信、微博，还有听听 FM 聊天室都在开通当中。同时呢，节目也在音视频的同步直播。那从昨天开始啊，我们的节目当中就有了新的有奖的问答。 嗯 嗯，九专题客户的相关的这个奖品啊，是399块的茅台古元陈酿酒2瓶。中秋将至，您家的酒准备好了吗？茅台集团古元陈酿酒特价促销，原价4794元每箱6瓶，现价呢每瓶每箱6瓶只要999元，是请客送亲友的首选。订购电话400-999-1978。 嗯，另外呢，也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哈。今天节目当中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残奥会方面，咱们中国队再揽11金。另外12强赛呢，吴磊也和国家队会合了。在5大联赛方面，也都是有很多的大比分。 嗯，好了，大家伙儿继续来聊着，我们进入到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科学防疫，众志成城。北京广播电视台。抗击疫情特别节目， 抗击疫情特别节目，我们来关注一下，截止到2021年8月27号，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0亿1954.9万剂次。那最近国内多地是相继发生了局部的聚集性疫情，首都面临的疫情风险和防控压力也在持续的增大。为了严防疫情的输入风险，最近市卫生健康委对全市2级以上的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定期的核酸检测落实情况也进行了核查。 嗯，经过核查发现呢，北京中康时代康复医院、北京四惠中医医院、北京百子湾和美妇儿医院、北京丽婴妇产医院、北京怡美家中医院、北京和平里中西医结合医院、北京市海淀区同步中医骨科医院、北京凤凰妇儿医院、北京新世纪妇儿医院和北京保法肿瘤医院等医疗机构存在工作人员未严格落实定期进行核酸检测的情况，不符合医疗机构疫情防控的有关规定，对于以上的医疗机构进行通报批评。那么落实医疗机构工作人员的定期核酸检测要求，是严防疫情反弹、强化医疗机构感染防控的重要举措。那全市的各级各类的医疗机构要以此为戒。 关注最新的体坛资讯，评点最热的体坛事件，用活力开启全新的一天。朝闻体坛， 朝闻体坛，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东京残奥会。昨天结束了第4个比赛日的争夺，中国队的金牌总数再次呈现了2位数的增长，再揽11金。其中呢，在击剑项目上获得了3块金牌，而目前中国队是以30金21银26铜的成绩继续领跑着奖牌榜。我们也连线了新华社的前方记者赵建通，他来为我们介绍了中国代表团昨天的表现。 昨天残奥会结束了第4个比赛日的争夺，中国代表团的金牌总数再次呈现了2位数增长，一共增加11枚金牌，其中单单击剑项目就获得了3块金牌。截至目前为止呢，中国代表团是以30金21银26铜的成绩继续领跑奖牌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在东京残奥会已经正式进入了中国节奏。有很多听众可能不太了解，中国代表团在残奥会上曾经连续4届拿到了金牌榜、奖牌榜双冠的这么一个成绩，连续4届都是第一名。回到昨天的消息，中国代表团的首个金牌呢，来自于田径赛场女子400米 T11级的决赛，盲人跑步运动员刘翠青与领跑员徐东林配合出色，以56秒25的成绩成功卫冕，然后也打破了残奥会的记录。他们这块金牌以及这个记录的打破是相当相当不容易的。 刘翠卿这位女子选手，她看不见，对于盲人来讲，其实他们正常走路都是很困难的，因为他们看不见路，未知带来的这种恐惧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但是他们还要跑步，尽全力的去冲刺，这个呢少不了与领跑员之间的配合。他们通过一根长10厘米的绳子把彼此连接起来，互相信任，互相成就。他们这个故事呢也非常非常的感人。当时记者在现场看到这一幕的时候，真心的为他们这种顽强拼搏的精神所折服，特别了不起。在男子投掷组的比赛中呢，中国选手刘力也是以45.39米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夺冠。在其他项目上，轮椅击剑迎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也是拿到了孙刚 A 级花剑 A 级决赛中击败匈牙利选手夺得金牌。有意思的是，在花剑个人 B 级的决赛中还上演了中国德比，胡德亮、冯艳可在里约残奥会之后再度又一次在决赛上相遇，这一次还是冯艳可笑到了最后，为他的对手胡道亮感到深深的惋惜。希望他们俩在下一届残奥会上还能再度上演中国德比。女子花剑的决赛上呢，辜海燕15.8战胜乌克兰选手莫科维奇，首次收获残奥会的金牌。昨天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有3面五星红旗再次同时升起，女子100米仰泳 S1 级、女子150米个人混合泳 SM4 级中国选手均拿到了金牌。乒乓球赛场也是迎来了首个金牌日，冯攀峰、刘静分别拿到了该组的冠军。这两位选手已经拿下北京、伦敦、里约奥运会同样项目的3连冠。射箭项目也是第一个比赛日，混合团体比赛，陈敏仪、张天心在决赛中战胜捷克，为中国队射落东京残奥会射箭项目的第一金。这就是东京残奥会在昨天的一个基本的情况。 那昨天东京残奥会的女子轮椅篮球的比赛，中队还上演了大逆转啊，一分险胜了卫冕冠军美国队，从而是以4战4胜排名小组第一的成绩晋级了8强。我们也先来听一下记者于伯川带来的报道。 昨天东京残奥会的女子轮椅篮球赛场上演了一场大逆转，中国队面对卫冕冠军美国队，在上半场落后14分的情况下绝地反击，最终以42-41一分险胜对手，以4战全胜排名 B 组第一的成绩挺进8强。中国队教练组成员薛亮表示，球队半场以7-21落后的主要原因是进攻手感和体能状况不佳。 跟美国队这比赛呢，在开局阶段呢，我们手感没有打开，因为轮椅篮球对这个进攻上的手感这要求比较高。然后再一个就是体能恢复上，昨天的比赛打得很晚嘛，所以是这个赛制对我们不太有利，开局没打好。 的确，赛程安排对中国队很不友好。前一天战胜西班牙的比赛结束是当地时间晚上7点多，队员们途经38公里的车程回到奥运村已经是深夜。然而，他们第二天早上5点就要起床，6点钟出发，因为迎战美国队的比赛上午9点就要打响。这也难怪上半场队员们的表现不在状态。不过半场休息时，教练组的一番话却让姑娘们放下了思想包袱。 最重要的变化就是解放思想，教练组也跟这个队员说，反正这场球就是这个情况了，你们就是当练习来做就行了，也不用有什么思想顾虑。大家伙放的还真是挺开的， 卸下了心理负担，找回了进攻手感。中国轮椅女篮凭借着林穗玲、戴佳梦、张雪梅等人的出色发挥实现了逆转，一分险胜强大的对手，最终以全胜战绩从小组当中出现。 然后最后呢，能逆转呢，也对于我们整个这个球队士气上，包括运动员自信心上，包括教练组的这个自信心上，都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队的对手将是英国队，只要再胜一场，中国队就能创造在残奥会历史上的最佳战绩。薛亮表示，中国队虽然在交战记录上处于下风，但会积极备战，全力争胜。 因为英国队其实也是一个世界强队，他在18年世锦赛的时候，他是拿了这个第2名的成绩。 从历史交往的这个战绩来讲呢，就是说我们从2014年开始，2014年世锦赛，2016年的那个里约残奥会，我们都输给英国了。所以说呢，鉴于这种情况呢，我们还是要认真准备这个对手，做好一个困难的准备吧，然后争取战胜他。 这边有家里人说三大球啊，荣成斋说，三大球在残奥会上同样也是昨天女篮刚刚啊险胜啊逆转美国，那今天还有中国盲人足球队再次挑战巴西。 盲人足球队不知道大家就是看过没有，他们这个比赛真的是特别感人，而且如果您要是体验一下的话，你就会觉得他们更不容易了， 是在一片黑暗当中啊去找到自己前进的那个方向和路径。 关键就你很不理解他们为什么还能就是靠听觉啊，他能知道这球离自己有多远，还能知道球门在哪儿，队友在哪儿， 所以真的非常的不容易，也很震撼啊。我们也继续来听听新华社的记者赵建通来介绍今天的看点。 那么今天呢，比较值得关注的就是中国盲人足球国家队，他们即将登上绿茵场，而他们面对的对手是非常强大的巴西队。巴西队据说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输过比赛了，但是据记者的了解，中国盲人足球队同样具有不俗的实力，而且上一次中国输给巴西队是在残疾人世锦赛，当时有队员表示，其实两个队之间的实力差距并没有那么大，队员们也是非常期待再次与，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这么长时间的备战训练，能够打一个翻身仗。那么盲人运动员他在从事足球这项运动中呢，其实也是非常不容易，他们需要靠听觉去判断足球的位置。比赛的要求是所有的运动员需要用眼罩把眼睛遮起来，这个足球它也是特制的，里边会有铃铛，当运动员碰到球的时候，这个铃铛会响，这个时候运动员就需要用自己娴熟的这个球技控制球，同时依靠教练以及引导员的这个口令来判断方位信息，要完成带球射门这么一系列的动作，其实仔细一想确实非常非常的不容易。让我们一起继续关注东京残奥会，为中国代表团的残奥健儿们加油助威。 缄默说，要不这样吧，让国足把眼蒙上，跟盲人足球队踢一场 啊， 看看谁更有优势啊。 这都不用踢， 真不用， 蒙上之后就踢不着球了。 对，就蒙上之后，您就让国足队员往场边上一站，边线上一站，基本上走不出十步吧，就得站那儿。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感受过没有，那种把眼睛蒙上还想走一走或者跑一跑，我还真是感受过一次，就基本上你是不敢迈出去一步的，你生怕前面就有一石头给你绊倒了。 反正你在绿茵场上，在这个足球场上，你知道没石头，但是呢，他前边有队友，也有对手啊，再加上你还得知道球门在哪儿。就是我体验过一次这个盲人足球 啊， 把眼睛蒙上，然后呢，人家还不让我们在球场上，说你这个你们容易受伤，容易撞着。就是铺了一块草坪，你从这个草坪的这一端出发点，别走出这草坪去， 就是一直线。 哎，你能走直线，终点把这个球带到终点就行。基本上就是没有人能够完成这项任务， 真是。 要么就是走着走着吧，人走了，这球没带好， 球没带好，球跑了。 只要这球一停下，里边这铃铛一不响，你就再也不知道球在哪儿了。 所以可想啊，真是盲人足球运动员，他们有在训练当中，尤其从一开始的时候，是多么的不容易。所以大家今天来关注一下吧，在残奥会上，我们的中国盲人足球队也会再次的啊登上赛场去挑战强队巴西队。那继续来听一听我们的记者王楚烟带来的残奥健儿战东京系列报道之一的跳高陈宏杰的故事。 其实最大遗憾就是没能站上最高领奖台，但是领奖台倒是上过， 就是没人站上最高领奖台。 一般人没有了右上肢，就是走路和跑步都难以掌握平衡，而陈宏杰却似乎可以打破这个定律。小伙子略带神奇的表现在2005年引起了厦门市体校田径教练杨小平的注意。 他从小的时候来，这个是协调性好，来一个灵活轻巧，特别是天生的弹跳。 2008年的北京残奥会上，陈宏杰是中国代表团参加男子跳高 F44-46级决赛的运动员中年龄最小、伤残程度最严重的选手，竟跳过了1.96米，这个对于普通人来说都是可望不可及的高度。最后他赢得了一枚宝贵的铜牌。2012年伦敦残奥会，陈宏杰收获铜牌。2016年里约残奥会，已经26岁的陈宏杰跳出了个人正式比赛的最好成绩，1.99米，收获银牌，这让他个人运动生涯又往前迈进了一大步。陈宏杰也从一个内向不爱说话的大男孩成长为一名经验丰富阳光开朗的顶尖运动员。 首先我觉得最大影响就是从一个农村的孩子嘛，当时就比较内向嘛，然后接触体育这个项目，跳高这个项目训练的话，就会感觉整个人就会比较开朗，对，比较阳光。 今年陈宏杰已经是31岁了，东京残奥会很可能是他参加的最后一届残奥会。已经陪伴陈宏杰训练16年的教练杨小平对陈宏杰的伤病有些担心。 这是个膝盖的动作，对他这个起跳的制动还有起跳向上这个动作有非常大的影响。为什么？因为制动不住，脚一制动不住冲杆，那个不起跳又上不了，一起跳就痛，所以说这个影响他的这个在思想上就会有些顾虑。 为此，教练杨小平为陈宏杰制定了更加科学的训练计划，边训练边理疗，尽最大的可能缓解陈宏杰的伤痛之苦。而陈宏杰顽强的毅力也让他能够一直坚持训练，踏上第4次残奥之旅。 他一个是刻苦训练，坚持常年训练不停，然后除了伤以外，基本上都是每天都在训练场，所以这个连续性的系统性的训练很重要。所以说他一步一步的提高，一步一步的进步，甚至保持这个水平，在这个国内国际上可能也是比较少见。 意念吧，有时候就是确实是伤痛，确实是很难再去做一些比较这个高难度的动作，然后就是反正心中还是有一个奥运梦吧。 这届残奥会，陈宏杰还是希望能够在前三届成绩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在东京残奥的赛场上升国旗、奏国歌。 我期待的跟他期待是一样，争取能拿个金牌，这个是他最大的愿望，也是我的愿望。 然后就是最后一届了，就拼嘛，还是有梦想的，还是说，反正不管怎么样，不给自己留遗憾吧。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盲人运动员哈，缄默也说盲人运动员加油，胜负不重要，而是为了你们的毅力点赞。 嗯， 就是大家看残奥会的时候，就有一种感觉是生命可以如此的绽放啊，就即使是经历过一些人生当中的磨难，但是还是可以一个非常非常蓬勃的那种状态绽放。 其实另外你看北三儿也说了嘛，蒙着双眼啊，咱们一般人没有几个能走多远走直线的。 是啊，所以这真是也算是隔行如隔山的，从一开始，但我们可以去体验哈， 对，去感受一下他们的不易啊，因为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可能都会有很多的困难，他们在赛场当中呢还要克服这些困难的同时还要和对手进行竞争。 嗨哥说这真是不一样啊，咱们呢把眼睛蒙上和盲人运动员完全不一样，他们的听觉的神经要比我们强得多得多。 就当时跟他们盲人足球的队员聊过这个问题，就是他在罚任意球的时候呢会有一个引导员，这个引导员是健全人能看见，他就敲这进门柱当当当敲三下，然后再敲远门柱当当当敲三下，然后这个盲人运动员知道这球门在哪儿，进门柱在哪儿，远门柱在哪儿 啊，就这么精确的位置都可以。 就当时我们听就是当当当敲了6下 差距一下就反映出来了，远近不清楚，傻傻分不清楚，所以真的我们可以去继续去关注他们在残奥赛场上的表现啊。继续来进入到走进冬奥会，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走进冬奥会，我们来关注一下作为2022北京冬奥会唯一的地下配套设施，预计在十月冬奥测试赛期间配合国家游泳中心冰立方同步启用，目前已经进入到了施工冲刺阶段。项目经理张玉磊介绍，项目正在进行地上的广场砖的铺装，地下冰场界墙的安装，进入到了制冰的前期准备阶段，整体的工程预计在九月底能够全面的完工。冰立方冰上运动中心是在国家游泳中心南广场的地下，赛时也会作为冬奥会的配套使用，赛后永久的保留冰上功能，成为集冰上赛事、滑冰健身、冰上培训、体育旅游、冰上演出等等功能于一体的冰上项目平台。那到时候国家游泳中心也将成为国内唯一同时具备冰上和水上运动服务能力的双奥场馆，预计每年可以接待10万名以上的冰上运动爱好者来锻炼健身。 国家游泳中心旁边的国家体育馆呢，也正在进行配套设施的增建，由14个更衣室单元、2个公共制冰室、1个公共磨刀室所组成的冰球健身间，将会在近日亮相。为了方便冰球运动员比赛和热身训练，更衣间的建设将会连接在主管和训练馆的这个副管空间之内。冬奥会的时候，12支参赛队各使用1个单元，剩余的2个为备用，既达到冬奥的赛事的要求，同时也要兼顾赛后多元利用的需要，因此呢，被设计成可循环使用的临时设施。通过装配式的建造技术，这些功能模块可以像拼积木似的啊，快速的进行拆装。另外呢，在北京延庆赛区最早投入运行的非竞技场馆，也就是延庆注册和制服中心，主要负责这些技术官员、工作人员、志愿者等等的人群啊，办理注册证件和发放工作人员制服，现在呢也已经是竣工了。 我们也一起来关注接下来的啊，各个场馆在十月份测试赛也会在大家的面前。 其实我觉得特别期待这个水立方啊，它又是冰上和水上运动同时服务的这件事儿。因为以前咱们有印象，你要是去一个游泳馆一进去，很潮湿，首先对吧，然后呢一般都很热，因为我们知道在游泳馆它的这个温度会保证比较高，大家更衣出来之后你穿的就很少了嘛，但是你看冰馆它又会很凉，这个冰火两重天是吧，一冷一热， 所以恒温就很重要啊，这也是现在水立方也是冰立方场馆所具备的，而且快速的水冰转换，之前咱们也都大家伙儿也都听到过我们的报道啊，非常的快速就可以完成这个水冰转换啊，到时候可以一起来关注一下在测试赛当中。那今天的两个话题，一个是说说国足首战澳大利亚，就在下周四的凌晨2点钟，咱们怎么从对手身上拿分？ 而且澳大利亚队现在已经公布了名单了嘛？ 我们也看看啊，有没有机会能拿一分就是一分。另外一个话题跟 C 罗有关。如果和前任复合的话，您觉得是机遇还是挑战呢？是风险还是机遇呢？ 家里人说了啊，说这个因人而异啊。 因人而异这四个字很有深意。 搁在哪儿都行，多好使。 不是这个，您说这话因人而异的话，这故事挺多的呀。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 8501-3833。 本期我们将探索北京中轴线上的人间智慧万宁桥。 万宁桥是北京中轴线700多年历史的重要建筑。 王府花园也有一个自己的中轴。 当你感受到一个辽阔的土地上面有一个屹立不摇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就是中轴线要传达给全世界的。 本周六晚20:20，最美中轴线燃情开唱。 以上为广告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伦。北京冬奥会进行7个大项的比赛，分别是滑雪、滑冰、雪车、雪橇、冰球、冰壶和冬季2项，将产生109枚金牌，比上届冬奥会增加了7枚。继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2个7年之后，让我们一起相约2022。 30分，欢迎回来，继续来到我们的第20段，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国足。那今天的其中一个话题也跟国足有关啊，首战澳大利亚，您觉得怎么在这个对手身上去拿分？因为现在澳大利亚也是宣布了新的27人的名单，是在昨天上午公布的。已经抵达多哈的主教练阿诺尔德也是以远程视频的方式召开了这一次的新闻发布会。除了来自悉尼 FC 的里安格兰特之外，其他的26个人全是在海外的各个俱乐部效力的，几乎就是一个全欧阵容。 哎， 那从今天开始啊，澳大利亚球员也会陆续的抵达多哈，开始为9月2号对阵中国队的比赛来做准备。 其实呢，最重要的它还是源于澳超啊，澳超的球员呢不能够出战， 嗯， 因为呢在澳大利亚这一边他们的防疫政策也是相当的严格，如果出国参赛的话呢，返回澳大利亚将会隔离14天，所以很多的澳超球队是拒绝放自己队内的国脚来出征的，包括像澳大利亚男足的队长马修莱基啊，他刚从柏林赫塔转回到这个澳超的墨尔本城嘛，他自己当时就是说我刚刚回到国内，我需要在这里安顿下来，所以呢在目前的隔离政策的情况之下退出9月份的2场12强赛，但是他也没说死，就是后边不参加，说后面如果隔离政策发生改变的话，他也可以选择为国出战。另外呢，像麦克拉伦也是一个锋线的射手，也是因为澳超球队不放，所以这一次呢没有入选到这份名单当中。他的锋线的射手啊，不出意外的话，将会是这个在大阪樱花的塔加特，和在日本冈山绿智队的杜克啊，当然这个冈山绿智队就是 J2联赛了， 对，嗯，所以我们看看澳大利亚的这个整个的大名单，虽然说有很多人都在欧洲效力啊，但是都不是特别豪的豪门，都是一些比如说像荷甲的球队啊，像这比利时联赛啊， 对， 所以这都不是非常的，让大家说，哎，哪个球员说特别的出挑啊？没有啊，还是 他可能 整体性。 在守门员这个位置上呢，来自于皇家社会的马修·瑞恩据说也伤了啊，可能也要退出这一届的国家队。那中场的这位置上在 有穆伊， 哎，法兰克福的赫鲁斯蒂奇，包括海港的穆伊，伯明翰的麦克格里，这可能是他会更加着重使用的吧，以及在来自于凯尔特人队的汤姆·罗吉奇。这是需要看一看澳大利亚现在整个这条阵容发生了一些调整和改变之后咱们如何去应对。 我们也来听一听刚刚到队的吴磊啊，那每次问到球员现在准备的怎么样，其实他们一个共同的回应啊，都是要调整好心态的。吴磊也说要有信心和澳大利亚相抗衡。 因为这个我也是今天刚到队里吧，这个这几天可能会看一看他们的这个录像，然后现在他们这支队相比2015年可能这个有一些新老交替的这个过程，可能一些老队员这个也是退役的，所以其实教练组给我们灌输的这个信心还是就是要有这个信心去跟他们去抗衡啊，所以这个我们球员对我们球员来说还是都非常有信心的。6月份在这个阿联酋打了4场赛，我觉得那参加完那三场比赛，这个现在这个天气对我们来说应该没有什么困难了吧？我觉得大家都能够适应。这个我反而觉得可能天气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一个更难的一个挑战，但是因为这个比赛有空调嘛，但是我个人觉得可能如果说在这样正常的天气没有空调的条件下，可能我们的优势还会更大一点。 所以面对这样的一支澳大利亚啊，刚才也有家里人给我们回顾了一下过往的战绩 The Three 啊，就是说其实总共交锋这16次里边咱们是5胜3平8负，处在下风，而且11年了啊，还没有战胜过对手，心理上咱肯定不占优势了，只能先做好防守的前提之下伺机得分。 但东亚杯的时候好像赢过 啊，就东亚杯也得算在里边， 嗯 啊，所以澳大利亚是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亚洲的对手了， 但是现在的澳大利亚呢和他巅峰时期还是有所下滑的，是吧？他巅峰时期的澳大利亚队呢大部分球员都是在英超 在一些这个很具竞争力的球队来效力。但是现在我们来看澳大利亚队呢，如果正常出征的话，他将会是以澳超球队为主要班底，欧洲的球员呢占一部分。那这次是因为整个疫情的影响，澳超球队的这些主力没出来啊，选择留在澳大利亚备战国内的联赛。那来自于欧洲的这些球员，一个呢整体实力是不是能够得到保障，他和咱们现在考虑的像日本韩国的全欧班还不太一样， 完全不一样。 另外的一方面呢，就是这支球队可能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临时拼凑和风无力的状况，这个对于国足面对澳大利亚队想要抢分也是一个机遇。 那我们也继续来听一下中青报的郭健带来的分析呢。他也是提到澳大利亚现在啊，就别看有很多的海外联赛效力的球员，但是好像都不在最佳的状态。 国足十二强赛第一场打澳大利亚，然后澳大利亚是给出了一个27人的大名单。他这个澳大利亚今年因为他国内疫情呢还比较严重，涉及到这个在第三方场地打比赛的情况，他现在只有一个本土球员，就是一个国内的后卫，其他26个人都是海外联赛效力的球员，绝大多数都是这个次级联赛或者第三级别的联赛的。所以呢这个球队的他的配合的默契度我觉得不会达到最佳的状态。而且澳大利亚队集训时间也不长，不像国足为了这个12强赛在各个层面我觉得准备已经非常充分了。你像这个澳大利亚队现在中国球迷比较熟悉的，你像这个海港队的中场穆伊，然后包括以前在苏宁打过的后卫那个塞恩斯布里，所以目前来看这个澳大利亚队不是一个最强的阵容，他也很难打出一个这个最佳的这个竞技水平。但是我们要说的呢，就是这样的阵容还有这样的情况可能会让澳大利亚队更加务实，因为这支球队呢实力本身是不差的。如果他不大意的话，他觉得自己呢没有达到最佳状态，所以会比较务实的话，那么我们在他身上这个想拿分可能会变得更加困难一点。这是一个根据两边的局势会有变化的一个情况。 任我行也说，感觉澳大利亚这些年没有那些年那么强了， 对， 他还是有很大的机会的。 关老爷也隶属了一下，维杜卡、这个卡希尔 啊，就那个年代啊，对，还是跟现在你说一划来这27人大名单，其实没有什么特别能叫出来响当当的一些球员啊，所以我们还是依靠自己的。现在目前的实力啊，稳扎稳打。Mr. Week 说，我就静静的听着你们吹吧，还是始终不看好国足哈。所以国足需要用场上的表现来证明自己。好吧， 还是说用这个场上的表现证明 Mr. Week 是对的哈？是对，这是两种概念。好白的米说，拿一分就不错了啊，在高大的澳大利亚的球员面前，我们还要什么自行车？Restless 也说，这个对阵澳大利亚得打这种快速简练的传控，得拼，哎，得玩命的拼，才有机会能拿3分。 嗯， 就是必须得拼，您才有机会拿分，应该这么说。 主要呢，看看在中场呢，我就觉得这种对抗当中，因为澳大利亚队现在他的打法呢还是比较强硬，可以说有点直给。是吧，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我们的中场能不能够把球权拿下来，如果面对对方的非常强硬的那种压迫，中场不断的丢掉球权的话，你的比赛可就不好踢了。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女排啊，在最近一段时间女排的姑娘们也是相对的有一点沉寂啊，我们很少去听到一些更多的消息。那现在因为什么呢，就是他们要回归各自的省队，开始备战陕西全运会了。像朱婷、张常宁、龚翔宇在26号的清晨就已经是陆续的离开，而总教练郎平、郎指导啊也是没有现身，那他也是独自的离队。在东江运会之后，郎平指导不再继续执教中国女排，那接下来他的这个身份就是回归到家庭啊，好好的去陪伴一下家人，也开始自己的退休的生活。 女排解封之日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亚排联通过线上视频会议已经确定了2022年女排世锦赛的参赛名额。咱们和日本女排是凭借着亚洲区的排名提前的入围了。那随着郎平指导的离开，中国女排新任的主教练到底会是谁，我们这一段时间也一直在探讨。 对，其实包括之前说陈忠和呀，包括像作为第一助理教练的安家杰呀，以及也有现在又有球迷说王宝泉啊，是不是 宝泉 是吧，可以拿起这个中国女排的教鞭。我们也连线了孔宁，孔老也在分析说陈忠和呀王宝泉有能力，但是呢也都有局限，他分析啊目前不是女排主帅的最佳人选。 主教练呢，对于中国女排主教练的产生的时间，我觉得应该在2022年联赛快结束或者是联赛结束之后。因为咱们回顾一下中国女排主教练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结束之后，这个周期结束之后呢是2013年郎平郎指导在4月份才正式挂帅中国女排的。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啊，2013年4月份郎平出任中国女排主教练，所以可见就是要晚的话有可能到2022年4月啊。所以我觉得现在议论这些包括网友啊或者什么球迷讨论那些人选，我觉得都不算数，就这么一个背景。那这自然大家很关注这个中国女排。那么我觉得你比如说像其实像陈忠和陈指导这是属于功勋主帅了，但是呢那个时代都已经结束了，包括郎平郎指导这个时代也结束了，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再出任中国女排主教练了。我觉得不太可能。王宝泉王指导呢其实出任过中国女排主教练，但是呢他呢就是训练水平非常高，指挥球队能力也比较强，但是这是限于天津队啊，而且在中国女排的国家队的这种征程中呢也还可以。但是我觉得他在这个中国女排的统治智力上，带队的这种国际大赛的征战上还是有所欠缺。实际上王宝泉王指导是一名高水平的主教练，但在国家队的这个历程当中有遗憾，所以我想中国排协未必会再给他这样的机会。而他自己实际上也就是代表天津女排吧，率领天津女排打完全运会啊，这是最重要的，对于他来讲已经不需要再证明什么了。 这边也看到咱们家里人关老爷说女排也请个外教得了，但是请外教这事儿啊同样也是风险和机遇并存。 对， 说男排其实有过这条路啊，外来的和尚他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而且能够去为这一支队伍为国家队付出多少这都两说呢。 而且呢我觉得外教怎么说，外教你引进的是先进的理念，是吧？咱们现在中国女排呢，尽管说在这届东京奥运会当中成绩不是很理想，但是依然它是世界领先行列的这几支队伍之一。 哎，就我们已经足够先进了。 对， 你说再上外边划了外教去，能够带来多大的提升？也许他过来还是一个学习的姿态。 对，所以对于咱们现在的女排来讲呢，更多的应该是从内部，是吧？从内部来挖潜，来把现在队内的这个整个大家的心态啊，大家经过这个奥运会之后可能出现了一些心理上的波动啊，先平复下来。咱们的实力没问题，需要的就是一些在比赛的过程当中的细节。 哎，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去靠着自己人去继续扛过这一面大旗，即便它非常的艰难啊，但是也需要从这个国内的本土教练当中优中选优吧，也许是一个教练组的这种集合的姿态。郭安飞翼首钢投手说咱们北汽女排的张建章指导是不是也有一些可能也是当打之年啊？这边老兵新传 说王宝泉啊指挥天津女排没得说，一到国家队呢就有点犯头疼。 赵军说外教没压力没有束缚呀，你让外教上中国女排的这个带队的位置上试试，看他有没有压力，一定是有压力的啊！这是一支王者之师有传统的队伍。 就是外教来执教中国的运动队，最没压力的，我觉得是去乒乓球队 啊。 然后就跟这些这个 大师们、 哎 啊、 跟他们 学学艺， 放开打啊，赢了算你们的，输了是我的。 这应该说是赢了算我的，输了是你们的，得这么论啊。所以真是哪个外教你要说来执掌中国女排的大旗的话、 嗯、 我想他 都会有压力， 真的是很大的压力、嗯、所以谁来接手中国女排，孔宁老师也分析啊，还应该是年轻的本土教练，要有这一份女排精神的传承。 觉得从我的角度，我觉得中国女排的主教练不会是外教的，他应该是中国本土的教练。而且从长远来讲，我们必须要培养我们优秀的本土教练，这样我们才能够传承中国女排的这种女排精神以及这个中国女排的这种传统。一定要有自己的本土教练，嗯，否则呢，就是我们就会，梯队建设就会出现问题。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说，未来我希望是年轻的主教练走上前台，因为事业要发展，就像郎平老师老说的嘛，事业要向前发展的，所以年轻的教练员势必要走上前台的。目前看，我没有特别看好的主教练。 大家关于这个女排新的新任主教练的探讨还有很多啊，包括有提到上海男排的主帅沈琼的， 对，刚刚带领上海男排拿了全运会的冠军， 嗯，也是一位很年轻也很有勇有谋的主教练、 嗯、 啊，但是带女队是不是能够马上的转换过来啊，这也都是一些未知数，我们也就静静的等待着最后的这个答案去产生。进入到今天的体坛热搜榜， 以数据为眼，聊体育的事儿，体坛热搜榜。 体坛热搜榜，我们来快速的浏览一下。昨天上了微博热搜的有朱雪莹的金牌捐了，也成为了第一个捐赠冬奥会金牌、东京奥运会金牌的运动员。昨天他是向天津市体育博物馆捐赠了自己的奥运金牌和领奖服，捐赠仪式是在昨天下午进行的。刚才还有家人说一定要上天津去看看。 哎，天津体育博物馆在民园啊，民园、 嗯、 原来那民园体育场那个对面、 嗯、 啊，可以参观一下当时的这个民园的旧址。 哎，另外呢，昨天朱婷也确认将要随河南女排出征全运会、 嗯、 啊，她现在也是在马上的转入到全运会的这种节奏当中了。 其实另外呢，还可以关注一下 C 罗， C 罗这个人气到底有多旺、 嗯、 是吧，在官宣了 C 罗回归之后，曼联的官网一度是陷入了瘫痪，因为访问的球迷人数太多了、 嗯、 仅仅一个小时，曼联宣布 C 罗回归的这个文章就被点赞超过了100万次。巴黎当时宣布梅西加盟的时候都没达到这个数、 嗯、呵，这梅罗之间的竞争，你看在各种各样的细节里边、 哎、网络社交媒体上也在拼，是吧、 哎、所以甭管是曼联还是 C 罗本人啊，他们真的都是有着这种绝对的流量的支撑。 不知道大巴黎是不是想，我再宣一回，我再宣一回，看看能不能比 C 罗点赞多、 或者这几天搞几个热搜的话题、 哎、 必须搞个事儿啊，让梅西冲上热搜、当然经历了三轮联赛的恢复调整，梅西现在终于要身披大巴黎球场亮相赛场了。8月30号，大巴黎和兰斯的比赛，他就要完成首秀。 嗯、哎，不知道这时候他要是再发一篇推文的话，会不会点赞数更多？ 嗯、 是吧？ 这必须得力压一下 C 罗、 哎、 啊， 得跟 C 罗有个隔空的较量。 哎，那9月11号，曼联对阵纽卡斯尔的比赛 ，C 罗在这场比赛上演回归首秀的可能性也是非常之大的。 嗯，当然要看一看 C 罗现在呢回到英超的赛场中当中啊，他的节奏怎么样。我也记得刚才在微信当中有家里人说了嘛， C 罗现在的身体状况还能够适应英超的节奏吗？ 嗯，本来是想找一个稳定输出的高中锋的，这那是曼城哈、 嗯啊、 结果这个 C 罗去到了曼联，给 C 罗是打造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对，回到曼联之后他将会在这个阵容当中出现在哪个位置上，或者说在这更衣室里面会担任什么样的角色？ 哎，这都是一些问号、 嗯、 有待去解答。那继续来进入到我们的东京奥运会的回顾专题里边，中国之星闪耀东京人物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第18集的是孙颖莎。 乒乓球和跳水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当中的两个王牌之师，在东京奥运会上，跳水队的00后小将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在中国乒乓球队里，孙颖莎作为00后的代表，同样让人放心。17岁进入国家乒乓球一队的孙颖莎，正是瞄准东京奥运会的人才储备。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她就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和队友一起获得乒乓球女子团体金牌，并且在女单比赛里守住一线，和队友陈梦会师决赛，渐渐显露出大魔王接班人的潜质。就连最早被球迷喊作大魔王的张怡宁，在评价孙颖莎的时候也说，他能够做到以我为主，让对手跟着他的节奏，这种风格无法复制。说到自己的第一届奥运会，孙颖莎表示，这是一次很好的成长经历。 第一次的奥运会的感受，我觉得还是感受非常多吧。其实我觉得，经历的也很多，不管是自己的从备战的状态，一直到进入到村里，包括真正到赛场吧，其实每个阶段的心理的起伏也都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也能带到以后的比赛，包括对自己的成长的经历吧，我觉得都有一个很好的帮助吧。 在东京奥运会上，中国女乒的主要对手是东道主球员伊藤美诚，特别是在新增的混双比赛里，伊藤美诚的发挥尤其出色。但是到女单半决赛，站在孙颖莎面前的伊藤美诚则无法撼动孙颖莎的节奏，只能以0-4束手就擒，让孙颖莎从此得名人间止疼片，疼是伊藤美诚的疼。不过孙颖莎非常清醒，也感谢这位同龄的对手。 我觉得伊藤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选手，而且我们两个年龄一样吧，在未来10年或者在更多年，我们俩还是会交手很多年吧。我觉得有伊藤这样一个对手，我觉得我还是非常开心吧。我觉得其实我们两个的水平其实非常接近吧，我觉得每次跟他比赛在场上，我们两个都很渴望胜利，而且我觉得我们两个都能看到对方内心的那股劲儿吧。也是有伊藤，我才会不断的一直在提高自己吧，自己不断的进步。 显然无论是自己还是对手，孙颖莎都规划了很长远的未来。而作为中国乒乓球队当中的00后，他对自己也仍然有更多期待。 我觉得还是非常感谢大家，包括喜欢我的粉丝还有朋友，然后给予我很多的支持吧，包括我的每场比赛也是感谢他们，能够虽然没有来到现场吧，但是我也能感受到他们给予我的力量吧，所以还是很感谢大家能够一直支持我。这届奥运会确实很多00后吧拿到了金牌，作为00后来说吧，我觉得还是身上也有更多的使命了吧，我觉得自己还是希望能够在接下来的训练包括比赛中吧，踏实走好每一步吧，然后做好每一天，我然后也希望自己能够在未来有更好的发展，对自己也有更多的期待。 好，接下来也继续为大家带来中国之星闪耀东京的另外一集，第19集体操新人管晨晨一战成名。 因为我比较活泼，话比较多，现在长大了要稳重一点。 不到17岁的管晨晨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还要小上几岁，刚说了自己要稳重一些，结果一下子又变成了一个活泼的小姑娘。在东京奥运会上，管晨晨在自己拿手的平衡木项目中以超高的难度力压队友唐希静和美国名将贝尔斯，获得了金牌。而更让大家记住的却是他在比赛中类似于带鼠摇的动作。 这个其实是在18年的时候就有了，然后是在我们学在有一个舞蹈里面，然后徐导和我看到这个动作，然后就给我加进去了。自己是很喜欢这个动作的，也没有想过会被这么多人喜欢，因为之前就可能只是一个小舞蹈嘛。我也是就是比完赛之后才发现有带鼠摇这个动作，然后知道的时候还没有跟我这个动作想在一起，然后后面他们说的时候我才知道。 说起管晨晨的体操之路，可以用一时冲动来形容。6岁的一天晚上，管晨晨在电视上看到了体操比赛，就和妈妈说他想学这个，于是带着试试的想法，妈妈把他送到了湖北仙桃的体操学校。不过对于女子体操来说，6岁开始学已经不算早了，但教练看她的平衡性和柔韧度还不错，就把她留了下来。 结果不到七个月的时间，管晨晨的水平突飞猛进，于是被送到了武汉体育学院，之后他又被输送到了宁波体育运动学校。2012年，不到八岁的小姑娘就进入了浙江省体操队。2017年，她成为了国家队的一员，练了七年就进入国家队，11年就拿到了奥运会的冠军。听到这样的经历，只能说管晨晨是个天才运动员，而在这背后也有他太多的努力，比如在平衡木上成就难度之王。管晨晨说，冬季奥运会平衡木决赛那天，自己一开始有些紧张，尤其是第一个动作还是不够完美。 其实我上的时候也是感觉还行，但是上法那个四叉180做完之后可能稍微欠了一点，然后心里就开始有点打鼓。只要有一个动作做好了，就会但凡有个地方稍微欠一点，然后就感觉心里开始慌了，但还好没掉下来。 而教练也是他的定心丸，徐指导在场下哪怕只喊几个字，管晨晨心里都已经非常有数了。 我在做的时候，我就会去找一个我最熟悉的声音，徐导啊，他做那个我在做的时候他喊要领，哪怕他喊得很小声我都能听到，就是在众多的那个声音里面我可以立马找到那个声音。所以他大概说一个字或者一个词，你就能懂那个大概的意思，因为毕竟平时训练讲的也不老少。 超高的难度，稳定的发挥，管晨晨的这枚金牌毫无悬念。不过他自己倒是显得过于谦虚了。 其实我整套完成下来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来得及算自己的起评分，所以就心里也是有点不确定，因为我觉得这套其实完成的不是我最好的水平，所以我就觉得可能会悬，因为我也其实没有想过太注重于结果什么的，因为毕竟第一次上奥运会的话，享受这个舞台比较重要。 哎呦呦呦，发散了，发散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好，一本正经。 管晨晨的话也受到了小师姐唐熙静的调侃，毕竟大家都清楚，只要顺利完成，这枚金牌非管晨晨莫属。赛后，就连一向有些高傲的拜尔斯都主动走过来向管晨晨表示祝贺，可见这位体操名将也被管晨晨的动作所征服，结束了自己首次奥运会的征程。目前管晨晨已经回到了地方队，他的下一个目标很明确，全运会的金牌。 现在一步一步走好吧，先备战好最近的一届全运会，然后为自己的队伍再增添一份光彩吧。 知道北京农商银行养老储藏卡吗？ 坐公交、逛市场、公园都免费。 哦，对了，养老储藏卡在物美、超市发、金客隆消费还可享优惠。 公交、公园都免费，用卡消费享实惠。 详询9619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痛、昏重、呕吐、泄泻不舒服，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用于肠胃型感冒、解表化湿、理气和中，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王毅。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今天下午到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外出活动需要随身携带好雨具，注意防范，不要到山区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游玩，以免发生危险。气温的波动不大，白天偏热，早晚偏凉，请注意调整着装。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午后到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登山气象指数，山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不适宜登山。今天的气温在29到20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指数为2，体感偏热，夜间舒适度指数为1，体感舒适。今天的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照射强度强。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小圆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Смотрим, Лукомор.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六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是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雄鸡唱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北京时间的8:01，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依然是王毅和慧凡为大家共同带来的雄鹰唱晓。那第三时段，咱们也关注一下篮球。 嗯，关注一下女篮方面，国际篮联官方呢是公布了女篮亚洲杯的分组结果，中国女篮被分在了 B 组，同组的包括菲律宾女篮、中国台北女篮以及澳大利亚女篮，再一次和澳大利亚碰面。这一届的女篮亚洲杯将会在9月27号到10月3号在约旦的首都安曼来举行，一共有8支球队，这8支球队分成2个小组，每组4个队。 A 组的4个队呢，分别是日本、韩国、新西兰和印度。具体的这个比赛是 AB 两个小组的第一直接晋级半决赛，获得小组第二和第三的球队在9月30号进行交叉淘汰赛，这样来决出另外两个晋级四强的名额。 那中国女篮具体的赛程就是27号对阵菲律宾，28号对阵中国台北队，29号对阵澳大利亚。这3场小组赛的开球时间都是北京时间的晚上21点啊，还是对大家比较友好的。那另外一方面，半决赛的时间是10月2号，决赛会在10月3号，也就是这个11的长假期间来进行。 就是中国女篮和澳大利亚女篮呢，在奥运会当中有交手，是吧？徐立明指导带队呢是获得了比赛的胜利。当然呢，那时候澳大利亚女篮呢没有坎贝奇，不知道到时候打这个亚洲杯的时候她打不打？ 没有哈。 具体的这个情况咱们还要等到比赛开赛之后，看看徐立明指导如何来调教这支球队。另外，昨天呢，从 CBA 的官方方面呢也得到了更多的更新注册信息啊。北控这边和内线的悍将王少杰是续约了3年。另外呢，状元秀欧俊炫是正式的加盟了福建，和他一起去福建的还有刘峰博。新军宁波富邦签下了张彪、韩德龙、刘玉晨等6名球员。其实在这个新的公示名单当中，除了和王少杰续约3年，还有和王俊杰还有满江也都是签下了一个 C 类合同。所以北控呢在今年也是在人员引进当中还是有了不小的变化。 所以看看新的赛季啊，到底是一个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打比赛？三位制大概率了，那有没有外援呢？现在还在等待着最后的一个官宣。那我们也是来连线一下中青报的篮球记者杨申啊，申叔啊，请杨申叔一起来跟我们关注一下。那到了，这已经是8月，马上要截止了，马上就要翻到9月这篇了。但是 CBA 的整个的赛制赛程都还没有确定， 所有的一切呢还都在风雨飘摇当中，是吧？到底这个比赛怎么打？到底这个比赛在哪儿打？这还都没有准信儿。 那我们也先来连线一下申叔啊，申叔您好。 咱也是三儿好。 今天还是我跟毅哥啊，我 侯哥好，侯哥好， 辈儿比较乱，对，所以咱先说说女篮亚锦赛吧。接下来我们要面对的几个对手，菲律宾、澳大利亚啊，这都是9月底的时候啊要进行的比赛。对这几个对手而言的话，女篮的优势啊还是相对比较明显的吧。尤其是看了我们东京奥运会上的表现之后。 对东京奥运会呢，大家对女篮这个信心是空前的提升。要不是打塞尔维亚，稍微处理的细节上啊，包括经验上处理的不好，可能就进前4了，甚至拿牌了。这些原因啊，都是造成大家现在对女篮都是信心十足的这种原因吧。这亚洲杯呢，其实这个组还可以，主要对手就是澳大利亚。但是呢，应该，我印象当中，澳大利亚队就是最近呢 ，WNBA 应该在打比赛。那澳大利亚队的那几个，就是 WNBA 的这些球员能不能回去，可能是另一回事儿。这个可能就是澳大利亚的整体的能力会稍微下降一点，所以从这个整个的对抗来说呢，中女篮应该说不怵澳大利亚。 那从这个之前的这个比赛当中，不论是奥运会还是之前的比赛当中，中国女篮是赢过，而且是应该是赢了两次，所以整个的这个现在中国女篮对澳大利亚队呢，没有像之前那么没有信心了，而且现在能力也是不错的。 嗯， 那么如果说按照赛制拿到这个组的小组第一的话，那么最后亚洲杯这个夺冠前景就会变得比较明朗。当然如果是第二第三的话，第二的可能性更大一点啊，就是小组第二。 嗯， 那不是第一就是第二。那如果第二的话，那么就会在这个交叉的时候遇到这个另一组的第三，然后再去打这个这个最后的这个四强赛。 嗯， 所以整体上来看呢，我觉得中国女篮最后能拿到一个相当好的成绩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主要的对手应该就是澳大利亚队和这个另一个组的这个日本队，可能稍微强一点。 是啊，那如果到时候到了九月底，就看澳大利亚这边坎贝奇能不能出战了啊。那他作为这个非常关键的这个高中锋，其实如果他要出战的话，也会对我们造成一定的这个防守端的压力。假设坎贝奇出战的话，那我们在战略的这个调整上，跟东京奥运会相比的话，应该做哪些变化？ 坎贝奇还确实是能力非常强的。刚才樊爷提这一点，我稍微有一点忽视了啊。但是呢，咱们现在内线一个李月汝，一个韩旭呢，相对来说能力特点也是比较不错的，是吧？大家从这个之前的比赛也看到，李月汝在篮下的威力还比较大，韩旭呢是以正面的投篮为主，这个中投的水平，这个稳定性还是相当的高的。那么有韩旭这一点，我对抗一点呢，肯定是李月汝来。那么这两个中锋呢，是来回的倒着上啊，你上我就在下面，你在下面我在上面。那韩旭呢能拉出来，这个对坎贝奇的这个防守的这个压力，我觉得也是比较大的啊，因为这个身体是比较。他是比较强壮的中锋，那个移动能力可能会稍微差一点，所以韩旭的这个投射如果能够更加的，就是当场比赛如果说发挥的非常好的话，那坎贝奇也会比较难受，所以呢，这个点呢，因为你三英战吕布也好，还是怎么着也好，还是有的打。当然了，就是澳大利亚队的这个整体的风格，不论是男篮和女篮都是比较强硬， 是 啊，这个可能还是对抗上可能整体上来看。澳大利亚队还是占一些优势，咱们只要不处对抗，把这个自己的水平发挥出来，因为这个整体的这个怎么说，整体的战术纪律战术配合，通过之前的比赛大家也看到中国女篮已经是做得非常非常出色了。但是我觉得现在呢，就是亚洲杯这种比赛其实也不是特别关注到什么奥运会啊什么的，也不是说要晋级，就是一个杯赛。所以整体我觉得还是应该按照就是多打比赛，多打高对抗、高水平的比赛，这个方向去锻炼。那咱们的目标还是未来的这个东京这个巴黎奥运会，这个还是重要的。之前整个的这个东京这个周期就是比赛打得太少，所以才会在和塞尔维亚的这个比赛当中，关键时刻经验上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还是应该多积累、多打，这个更重要。 那当然在现在正在进行的东京的残奥会上，同样也是女队啊，轮椅女篮是逆转战胜了强队美国队啊，晋级了八强。那这个比赛您关注没？ 我看了个集锦，说实话，这个确实从转播上来讲，可能也不是就是完全能对上点儿， 是 关注的也不是那么多，但是我觉得确实打得非常的不容易。轮椅呢，大家都知道轮椅这个发力和这个正常健全人的这个发力投篮发力还不一样，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再加上这个来回的这个我看集锦就是来回的这种转换进攻，那特别是下半场女篮抓了几次转换还是非常的漂亮。那转换其实就是建立在对手投篮不准失误，对吧，这种基础之上。那这个那轮椅篮球的防守其实呢也是比较困难啊，要来回的这个怎么说，就是摇这个轮椅。但是呢，你在防守的时候，其实你离对手的身体投篮手还是比较远的，所以防守起来也是比较困难。而且轮椅之前的这个之间的对抗也是比较激烈。那上半场落后14分，之后又翻回来，下半场最后赢了一分球，我觉得非常非常不容易。 真是啊，尤其是看到残奥会的这个残奥健儿们，他们的表现就更觉得真挺震撼的啊！看那个比赛，当然我们也是转回到 CBA，虽然说现在 CBA 还是没有一个最 最终的一个确定的消息啊，到底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开赛？但是看到各支球队都在进行最终的这些签约了，因为31号这个窗口也要关闭。北控呢是续约了邵杰3年，还有81的两位球员加盟。那新赛季北控的这个整体人员的构架，从目前来看的话，您怎么去评价？ 就是能用的人多了，真的是能用的人多了。上个赛季呢，你说人其实也不少，但是打着比赛呢，总觉得哎，这后卫线短一块儿，是吧？这个脚外一下去，那整个这个进攻组织呢，等于就基本上没有了，就没法看了。那么新赛季大家可以看一下，当这几名81球员签约之后，特别是这回刚刚注册完成的王俊杰，非常非常的这个就是等于补强了球队的这个短板。那俊杰是一个3+1的 C 类合同， 对 啊，而且才19岁，19岁1.98米，打控球后卫，这个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很有前途的，这个可以持球进攻的、可以持球组织的后卫球员。那之前和陈磊、陈指导也说过，就聊天嘛，那个陈磊说这个王俊杰这个能力潜能不比郭浩文差。所以呢，整个的这个就是大家可以非常非常的期待一下，看看这个赛季北控这边王俊杰的表现啊，这个包括这几个前81球员的这种表现究竟怎么样？因为这几个球员我看了一下合同年限签的还都是比较长的，啊3+1、2+1，啊这都是这种3+1还居多，所以呢这些球员都是 C 类合同，未来呢可能还就是还是都是就有可能要就如果打得好就会顶薪的。对吧，有可能是顶薪的 C 类之后才能是 D 类， 是 啊，所以这个整个俱乐部通过这个合同的签约啊、年限啊、合同的性质都会看得出来，对他们来说是这些八一球员来说是非常的重视，希望他们能够在北控当中取得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发展的前景，北控也很重视他们。 好的，谢谢申叔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啊，我们也保持联系，哎，再见。 好嘞，哎，拜拜。 确实北控如果想要在新赛季有所作为的话，因为现在能不能使外援还是两说呢，先把这些本土的球员先划拉到位了，这是很关键的。 其实另外呢，像在微信当中俏所说的下赛季啊，期待北控的这个新面貌，是吧，一个全新的面貌。但最重要的还是在新赛季当中呢， CBA 联赛的赛程赛制确定下来，可能对于主教练马布里来讲，他如何去调教手中的这些球员才是更关键的。如果有外援和没外援，有外援，外援怎么使用，这些所有的一切的变数将会影响着整个目前在 CBA 当中不管是首钢还是北控两支咱们京城球队实力的对比。 直接就是完全是两相比较的不可同日而语的一个状态哈。只抽白万刚才说到了女篮，说女篮的主要问题他觉得还是在控位上，是不是在控位的这个位置上轮换轮换啊，再挖掘一下队内的潜力啊。张翔说女篮呢还是需要在一个环节的两个细节上来做准备，一个就是传球别总失误，第二就是这球啊一定要让它传导到内线去。 另外刚才呢也在连线当中提到轮椅篮球哈，北三儿也说轮椅篮球球员不一定都是下肢残障的球员吧，轮椅篮球现在还都是主要以下肢残障为主啊，当然呢它是有一个积分，按照这个分数来去衡量，有的呢就是残障的等级不同啊，所以呢它从1到5，也有一些运动员属于相对来讲就是残障的级别比较高的，就整个双下肢可能都无法这正常的行走啊， 是 也有一些运动员呢比如说单腿残障，他在平时生活当中呢他依靠这个义肢还可以比较正常的就行走啊，正常的一些运动，这不一样啊。 是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国际足球继续来看看今天凌晨的多场比赛。西甲第三轮的一场焦点战，皇马是在客场1-0力克贝蒂斯，本泽马助攻，卡瓦哈尔进球。那今天凌晨德甲的第三轮同样是有一场焦点战，拜仁在主场5-0大胜了柏林赫塔，莱万上演了帽子戏法，穆勒传射，穆夏拉破门。 另外呢焦点大战是利物浦1-1战平了十人的切尔西，还有就是曼城和阿森纳的这场比赛了。 太刺激也太 5-0曼城 大胜阿森纳，阿森纳全场比赛19%控球率，只有一脚打门，还没打正门框。 嗯， 我看了一个数据，哎，有球迷就专统计下半场的，就更坏。上半场最起码还有一段时间是11-11呢，就专统计下半场，说下半场阿森纳控球率高达7%。 哎呀，高达7%，还不到10%的控球率，你说这比赛就几乎是被摁在地上摩擦的感觉，所以真的也是花了很多的。大的价钱啊， 1.3亿， 笼络了很多的优秀的球员，但是为什么这把牌 就把张嘉译张老师给气成那样， 就打不出来呢？你说这阿森纳现在到底是？ 昨天晚上看这场球，看的我都想就在网上找张嘉译的那个电视剧，然后看看到底是为什么。 啊，所以真的现在的英超的竞争极其的激烈啊，即便是强如切尔西。强如利物浦之间的较量也是一场就力量的博弈。昨天这场比赛同样是这个切尔西少一人，其实切尔西的防守反击打的还是比利物浦要更出色一些啊，这是平心而论。所以怎么在后面的漫长的联赛当中更去保有这样的优势啊，大红军也要好好的去想想了。来听听严强老师带来的分析。 英超头两轮啊连胜不失球，两支整体综合状态最出色球队的交锋。应该说这场比赛在里斯詹姆斯上半场临结束前被罚下这样的一个转折点发生之前，我觉得切尔西其实是踢得更加沉着应对有方的一方，他的组织体系非常完整，而且呢打法也比较综合。在进攻方面，切尔西有两个边翼位和坎特以及若日尼奥对中场的控制，在前场有卢卡库这样的高中锋，防线也非常的扎实，所以这样的一支切尔西其实是先立于不败之地啊，然后再能找到一些进攻方面突破的。而里斯詹姆斯的红牌点球啊，这我觉得也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一个判罚，这其实是在利物浦地面进攻没有太多机会的情况下，利用定位球啊冲抢来得出的机会，所以这样的一个红点套餐产生之后呢，给下半场的整个基调啊就完全变成了主队的绝对控制。但是我们发现，在应对利物浦的进攻，全线收缩的切尔西打得仍然非常顽强强韧啊，这支球队的力量，不管是在身体力量方面，还是在精神力量方面，都让人敬佩啊。在头两轮打完之后呢，我就觉得切尔西是联赛争冠可能性啊，堪比曼城的大热。 哎呀，接下来就还得说说阿森纳啊。让作为最著名的阿森纳球迷之一的严强老师来点评阿森纳此时此刻的这个状态。 估计这个时候呢，心态已经平和了 啊。就像托尼韦说的，阿森纳球迷现在已经释然了， 就是 0-4落后，看台球迷都有人开始跳舞了。那本书是不是改名了？英格兰为什么总是输？得改成阿森纳为什么总是输？ 或者改成阿森纳什么时候能进球啊？三场比赛战罢啊，竞吞九蛋还没有进球， 哎， 是吧？最关键的就是昨天那第一个球丢的，让我觉得 匪夷所思 啊！打了一个901战术，禁区线上站了9个阿森纳的防守队员，结果这球就是这么硬生生的 让 人家踢进 去了， 然 后这哎。阿森纳难道是不止球迷佛系，球员也变得很佛系了吗？尤其是主帅啊，怎么去力挽狂澜，让这样的颓势止住？严强也是分析了，阿尔特塔一个怪阵为惨败埋下了伏笔，而漏洞百出的防守也是让进攻显得一点章法都没有。 在周六早场曼城主场这个屠杀阿森纳的5-0比赛，则是另外一段故事了。那这场比赛我们没法更多的去赞美曼城有多么的优秀啊，因为对手是如此的不堪一击。阿森纳可能是陷入到了在温格离任之后啊，这4年最差、最混乱、最缺乏斗志的一个严重低谷期啊，目前已经是在英超垫底，3轮全负啊，失球9个。而进球为零，不得不说，扎卡的红牌，自己申领的这张红牌，或许还有球迷会从一些技术细节上认为啊，他这个 离地的飞踹，双脚的飞踹，或许红牌有些过严厉，但是扎卡的个人表现以主教练的安排注定了会有这样糟糕场景的发生。因为在连败之后士气极其低落，周中一场联赛杯的大胜其实面对的是一个从英超降级英冠球队的第三阵容啊，那场6-0赢西布朗其实是没有太多说服力的。而客场去应对曼城是已经联赛当中的对手8连败这样的一个强劲的对手，阿尔特塔排出的是一个非常奇怪的阵型啊，五后卫这包括三个中卫，但是呢只有一个后腰，也就是扎卡，在前场呢居然用了史密斯罗和这个新加盟的厄德高两个进攻组织者。这样的一套阵容其实在攻击力和在防守两端都有些不匹配啊，这充分说明了阿尔特塔现在将自己的能力都暴露出来了。曼城踢得无比的轻松，不管是传控还是逼抢，第一个进球呢居然是通过边路的传中，在后点让金端这样一个身材并不高大的一个中场球员后插上来破门得分，这足够说明阿森纳防守的脆弱。而在进攻方面，阿森纳全场只有一次射门，还没有中目标，除了前场开场5分钟有一些积极表现之外呢，全场乏善可陈，反倒是防守方面各种错漏啊，以及球员信心低落暴露无遗。所以我觉得这不能够仅仅从表面上寻找原因，或许稍强啊，主教练平时的训练，他的战术意识，他鼓吹的所谓的足球哲学到底是什么，谁都看不懂。而我觉得阿尔特塔应该已经成为了阿森纳最大的问题，而不是一个解决方案。 很多的家里人都开始怀念温格教授了 啊， 就说自从温格，作别了温格时代之后，阿森纳好像就是这个扶不起的阿斗一样啊，时不时的就开始短路，时不时的就开始创造一些难以去想象的惨案。 哎，这是不是就是今儿咱们这个跟话题第二个有关系是吧？ 嗯、 就是前任 啊、哦，特别怀念那个。前任哈， 对吧？这是机遇还是挑战呢？如果这个时候真的温格教授回来了， 哎，重新出山， 那是机遇还是挑战呢？ 可是当年， 因为温格教授临退休之前那段时间，可承受了不小的压力和批评。 是啊，那个时候有球迷自己包下了私人飞机，在飞机上一条横幅写着“温格下课” 啊， 所以真的就是此时此刻再去回顾温格时代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哎呀，还是挺怀念的哈。 对，你看6306就说了，阿森纳的印象，我怎么还停留在博格坎普和亨利的年代呢？ 那您这年头真够久的了。 就是温格教授还是一头黑发的时候 啊， 是吧？还不是那个就是往兜里边揣，那往那揣手塞半天塞不进去的那个温格教授呢？ 天朝梦想家说，欢迎球迷为娜娜啊阿森这么亲昵的称呼、 啊、 选出8月英超最佳进球，花最多的钱，挨最毒的打。教授的内心 OS 是人在 FIFA， 技术总监高薪不累勿 Q。也是，就这趟浑水我不趟了、 嗯、 啊！人已经退出了江湖，不要想念我，这感觉。然后说到了 C 罗和曼联的这个重新的牵手啊，这和前任的复合啊，其实故事是很多的啊。这曼城为什么没有如大家所预料的那样跟 C 罗牵起小手，而是让曼联插了一杠子呢？严强也说是曼城。太延误了，而 C 罗的梦想可不只是希望赢得奖杯。 C 罗回归曼联啊，这是在24小时之内发生的巨大的剧情的反转。之前呢，据说门德斯和曼城、巴黎圣日耳曼更早时间跟皇马都有过联系，最终呢，在失去了卡里卡恩的情况下啊，曼城还是需要一个中锋角色的。但是哪怕和 C 罗谈妥了个人条款，以及谈妥了和尤文的这个不算太高的转会费之后呢，据说曼城是希望能够暂缓官宣啊，曼城呢还希望能够在官窗之前出售掉自己的一名球员，这样保证财务收支这方面相对的平衡，所以有所延误，而这个延误恰恰给了曼联乘虚而入的机会。曼联不光是在这24小时当中体现出了主教练和三德子超乎以往的工作效率，将各种文书和谈判极大的提速，而且 在说服 C 罗过程当中，既有现役的这个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的努力，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自己都发推，自称自己是 Agent Bruno 啊，就经纪人布鲁诺，这是一个开玩笑说法。那像里奥费迪南，包括福格森爵士都参与了一些说服，而 C 罗最终选择曼联而不是曼城，一方面能看得出他的骄傲，他不愿意做一个替补的一个人选。其次呢，我们都知道 C 罗最重视的是啊荣誉奖杯，包括团队和个人的荣誉，以及啊球迷对他的这种尊崇热爱。他去曼城是得不到，他能得到奖杯，更多的奖杯却未必能得到热爱。而回到曼联呢，也许在争夺奖杯这方面啊要付出更大的努力，但是曼联球迷对他的热爱啊这是一直保留的啊，所以他应该是听从了自己内心的这种判断而做出这么一个决断。 欧洲足坛的转会消息， C 罗重新回曼联，我觉得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就是对 C 罗也好，对曼联也好，我觉得都是一个双赢的结果，而且它是一个故事性非常强的一个事儿。即上个赛季实际上曼联已经离这个重返冠军已经很近了，然后我觉得这个赛季曼联买的这几个人都是非常有针对性的，所以他的阵容更强了，非常平衡，所以我觉得这在英超联赛里边，曼联今年一定是这个冠军特别有利的一个竞争者。你看他这个签的桑乔之前在多特蒙德的时候，我觉得就已经是这个顶级，全世界顶级的这种边锋了。签的中卫瓦拉内，我觉得这个也不用说了，这个他在皇马，他在国家队，我觉得他的这个身价绝对是值的。所以你后面有了一个核心的中卫，然后你有了一个突击力非常强的，这个得分能力非常强的这个边锋，然后你再来一个 C 罗，我觉得 C 罗呢，这个他的精神属性非常强，所以在这个队里，我觉得这个整个的气氛如果很好的话，那我觉得今年的曼联是一支非常强的球队。 刚才说话是郭健啊，这是重新回到了曼联之后，这个更衣室得重新调整一下气氛了。 尤其是索尔斯克亚， 索帅这在跟 C 罗的这种正面的这个对话当中，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就是没事，更衣室你说 啊，你说了算是吗？ 对 呀，那这下那又有问题了啊！其实现在梅罗都到了新的这个征程之后，其实大家都比较担心的就是，更衣室的和谐问题。 对 啊，那当然，梅罗时代又重新的开始了在同一起跑线上的这种对决啊。 换了东家之后啊，又重新隔空对话了。 那郭健也提到，也非常期待欧冠这两个人直接的对话。 今年的转会确实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夏天，你像这个梅西去了巴黎圣日耳曼，然后 C 罗回了曼联，就是这两个人同时这个转会，我觉得这是整个这个足坛的这个一个波动。这两个人都已经过了体能的巅峰期了，但是我觉得实力还是很强的，尤其是在这个场上一些细节的处理上，我觉得他们的经验他们的能力都能保证这个在细节的处理上能做到更好。所以今年的欧冠现在抽签已经出来了，大巴黎和曼联的小组赛我觉得都没有什么困难，还是要看出现以后。你从阵容上看，这个大巴黎和曼联这两个球队都是这种欧冠冠军的这种档次，所以我觉得等这个今年的欧冠如果打完小组赛以后啊，到了淘汰赛阶段，我觉得是真的会非常好看。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钻研体育，收获快乐。 大家好，我是一日社长惠凡。 我是研究员王毅。 我是林苑。 我是研究员李维。 我是康乐。 以球会友，有一说一， 传控不等于倒脚啊。 输球之后啊，人人都是诸葛亮，人人都是主教练。 国安队这个球队，它骨子里面是一个生长、生根于北京这个城市的球队。 咱们看这个培养的模式，就是钱花了，事儿没办。 要尽早让这些有潜力的年轻球员啊，去见识一下高水平的比赛。 北京体育广播第一档新媒体直播互动节目《体坛研习社》即日起线上开播，锁定北京体育广播官方微博、官方抖音账号，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您想听什么，我们就聊什么。 我们的最后一个时段8:31了，也继续的来回顾到我们今天的两个话题当中啊，还是要提示大家，从昨天开始本节目有了这个有奖的问答啊，本节目奖品 有奖环节了， 有奖环节是399元的茅台古原陈酿酒两瓶。中秋将至，您家的酒准备好了吗？如果还没准备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啊，茅台集团古原陈酿酒特价促销，原价是4794元每箱六瓶，现价是每箱六瓶只要999元，请客送亲友的首选。订购电话是400-999-1978。今天我们的两个话题，一个是国足啊首战澳大利亚怎么从对方身上拿分啊，另外呢也说到了前任的事儿，从 C 罗和曼联的这一次的 C 罗回归曼联、 啊、 是吧？ 回归、 啊、 回流。 咱们聊天室里边有几位也争得这个面红耳赤啊，就说 C 罗不忘初心吗？ 啊，是。所以我们来说一说啊，前任跟前任复合是风险还是机遇呢？放 C 罗的身上的话，那肯定是已经想好了，都琢磨得很明白了，才跟曼联又重新牵手的。但是这要是放咱们自己身上，这反正搁我身上，我肯定觉得这风险忒大了。那以前踩过的坑，那不是自己都不明白的，都已经受过了，还要再往坑里再跳一回吗？ 但是你看咱们这个足球场上哈，把自己昔日的这个爱将重新招至麾下，这事儿还挺多的。 是，但是这话就是两头说，托尼韦就说前任啊，还是留作怀念吧，就是相见不如怀念的那种感觉，相忘于江湖是最好的。 那咱们就到时候就怀念侃爷那双无辜的清澈的 大眼睛。作为咱们国安现在来讲，真是有很多需要去怀念的外援。因为中超要作别那个大牌外援的时代了，这也是一个开始吧，慢慢的也就相忘于江湖了。 对， 但是当年的那种外援们啊，也为各支球队拼杀过的日子啊，那些画面还是依旧会记在心里边。 但是这个外援二次归来之后啊，好使不好使，这真的也是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就国安队也有过一些外援，离开了我们之后，后来又重新回来，对吧？ 回来了。 有像小马丁这样的，来了就好使的；也有像就是说卡西这样的，这招之即来，就来之即战。你遇到困难，他就来的。当然也有呢，一些就是他经过了1到2年之后，他重新回归，他也对这个城市有着很深的情感。但是他回来之后的竞技状态，远远不如他第一次加盟球队的时候了。 所以这真是看个人的情况。有一些像小马丁，真是当年他首先是对北京这座城市，有着一种不一样的情感，所以当他再次回来的时候，依然是很珍惜在球队效力的这个日子。 所以其实呢 ，C 罗和曼联，当然呢，有着像刚才严泉老师所提到的曼城那个拖延，是吧？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曼联咱也不算是趁虚而入啊，但至少呢是曼联可以在这个机会当中和 C 罗重新进行谈判。但我倒是觉得对于 C 罗来讲呢，他一定在这个情感上和当年在曼联成长起来的这种经历是有直接关系的。刚才也有很多家里人讨论，那如果说这不忘初心，他应该回葡萄牙体育啊。但是呢咱们可以看看他在葡萄牙体育他可就踢了1年的葡超，但是他在曼联的6年时间里面是真正从一个 名不 见经传 的年轻人哈， 变成了超级巨星的。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对于他的足球经历，可能 C 罗自己更看重一些。 嗯，不只是为了去赢得更多的奖杯，而是去，真是重新回到自己那个梦开始的地方。 而且，我觉得对于 C 罗来讲啊，他在内心深处当中呢，也有着一份就是怀念当时那个美好时候的感觉。 对，就是想要梦回到那个时代啊，回忆一下自己那个最高光的，从一个小球员成长为超级巨星的那个美好年代，其实也挺美好的。想一想啊，宋彦军说：“这要是搁咱们现实生活里分手了，那果断永不来往啊。” 就这个生活当中和足球场上，它是两码事儿，是吧？啊， 所以这跟前任复合到底是风险还是机遇呢？ 哎， 啊。这真是有很多种的情况啊！但是说这之前，我们也继续来回到 先说说国足啊。刚才俏说了，非常期待下周四凌晨的国足比赛啊，不怕熬夜，但是很遗憾，很遗憾，下周五凌晨， 周 四的后半夜啊，是当地时间9月2号的晚上9点，是咱这北京时间9月3号凌晨2点钟。 嗯，所以凌晨又是凌晨的比赛啊，继续让大家回到那个像是欧洲杯的那个时间段，为了国足。熬一回夜啊，熬两回夜，那也都是值得的。希望国足也打出值得我们熬夜的这种水准的表现吧。郭健也是说到了，面对澳大利亚这个对手，还是要以稳为主，抓一些定位球和角球的机会，而主力框架的变动也不会特别大。 国足打澳大利亚呢，我觉得第一是要求稳，就是你没到一上来就冒险的这种程度，所以我觉得第一是求稳，自己别失误，别出错。第二是在求稳的基础上，我觉得一定要抓住这个反击和定位球的机会，就是你要看对手的情况，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觉得一定不要放过这个机会，因为澳大利亚队我觉得这个它不是一个这个精神力量精神层面上很强的那么一个球队，到了比赛的下半场，尤其是最后的比如说是20分钟15分钟，我觉得国足如果能在前面不落下风的话，我觉得最后阶段还是会有得分机会的。目前你看国足他这个去多哈的人，主力阵容跟40强的时候相比呢，我觉得不会有太大的这个变动。有变动的呢，就是个别位置上可能会有变化，包括后卫，包括中场可能会有某个位置的小的变动。你比如说40强赛最后这个打叙利亚的那场比赛，应该是国足的一个最强的阵容了。你要这么看的话呢，这个边后卫唐淼的位置要换。而且你打澳大利亚的时候，就是如果你一旦需要进攻了。那我觉得像尹洪博、像张玉宁、像阿兰，我觉得都是很好的选择。因为你目前看呢，这个如果你打442的话，两个前锋，我觉得现在这个人选是比较固定的，一个埃克森，一个吴磊。然后呢，中场我们中场的人呢，你像这个张稀哲、吴曦，我觉得这两个是比较固定的点，也是没法动的。所以大概呢，就是中后场的个别位置会微调，但是整体的框架不会变。 嗯，那这是国足啊，495也说该说的说好几回了，这回还是看好国足，3-1获胜，哎呀，挺大胆的。 首先我们要有这份勇气是吧，然后呢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再去做好细节。你看在微信当中呢，钉子也说了，就是怎么从袋鼠身上拿分呢，防守是关键。说他分析啊，到下半场10分钟，也就是这比赛踢了55分钟的时间 啊， 如果还能保持0-0的话，这时候换上吴磊和阿兰就有可能拿分了 啊。 那合着吴磊跟阿兰不能首发是吧， 得当骑兵使， 得下半场10分钟之后再往上换。那首发就应该是艾克森和洛国富啊，艾克森和阿洛伊西奥。 嗯，那这样的话吴磊大概率还是会占一个首发的位置。 嗯， 我觉得啊， 对，如果正常情况下从出征之前在上海的训练来看呢，李铁指导还是会延续着40强赛的首发的这一套阵容，唯一有可能变的就是中场位置上做一个小的微调是吧，面对澳大利亚的时候会不会在中场的对抗的层级上有一个提升，这是变化。我觉得在锋线上吴磊和艾克森 应该还是首选吧。 对，嗯，阿兰是会当那个骑兵去用一下啊。老兵新传说，铁家军战澳大利亚，要是想获得理想结果，就是一条死打防反，1-0拿下对手，不是幻想，死打防反， 这肯定是这场比赛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包括十二强赛的大部分比赛里面，我们可能都是要打这样的一个战略了。小玉也说，国足啊，只要不紧张，做好自己正常发挥，他认为战胜澳大利亚全取3分啊，狭路相逢勇者胜。 嗯，啊，就是自己首先得把这个心态摆得更平稳一些。 6306是说的第二个话题，关于 C 罗和曼联这个，说我觉得吧，还是应该说是前东家啊，不能说前任。 怎么着？有故事 啊， 有故事啊！赵军说，这国足啊，就像送孩子去考场，千叮咛万嘱咐。别忘了这个，别忘了那个 啊！ 真是急死人了，还不如自己去考去呢。 到那之后没拿准考证， 哎呦！ 年年高考，您看都有不拿准考证呢， 真是，这得长点心了啊！这国足也不是第一次去面对这样的比赛了，而且平心而论，跟上一次我们在十二强赛当中的阵容，那相比的话，还是要强一些的，毕竟有规划的球员嘛。 包括日本的主教练森保一也说，最近呢主要在研究中国国家队当中的4名规划球员。 哎呦，你瞧，森保一已经开始了，这战术小本本上开始，做笔记了。 对， 北方的海说，中澳之战、中日之战，都以积极的心态去努力吧，以平常的心态去看待结果。 宋彦军呢都在分析说，澳大利亚队在身高方面有一定的优势，但是转身速度慢，咱们可以利用一下啊，可以提提速。同时呢要减少给对方角球和定位球的机会，不要给他们投球攻门的这种机会啊，他们的脚下能力比巅峰时期是下降了不少的，所以呢他也认为我们还是有机会啊，就一个字，拼。 哎，对，就是拿出这种拼搏的姿态来，在赛前就先认怂那是不可能的。赛方部委说，国足要做好防守和中场的拦截，其次就是别让对方把定位球作为突破的点啊，所以做好防守定位球的准备吧，有机会就抓住，别学侃爷就行。嗨，咱侃爷的那个跑动的花活咱也学不来， 咱把侃爷的这个跑动稍微的学一学，对吧？ 对， 他这个跑动还是前插这下还是可以的。 对， 哎，射门的时候呢再给他换一个，停，按一下暂停， 换 人，换 一套系统。吴望生说，吴磊、阿兰都是需要有人喂球的类型，锋线现在能拿球的还得看玉宁吧。中场一看人家澳大利亚的这个中场的配置啊，虽然说都不来自于特别强势的联赛的豪门啊，但是身体的强硬的程度，怕咱们中场拿不住球。 8899呢说，不能像打40强赛那样踢12强 啊，真是， 咱得摆清位置， 对， 咱打防反。 肯定得打防反啊，咱除了这条道、 嗯、 也没有别的路可走了。嗨哥说打澳大利亚，他觉得还是要在中后场的防守上做文章，至于进攻就交给规划球员和吴磊去解决吧。 这边呢张三水说，咱再弱啊、 嗯、 再弱现在咱也叫12强赛对吧，咱也不能叫11强1弱赛吧。所以得有信心啊，咱也是强了 啊 啊，终于可以拍着胸脯说我们12强赛了，说40强的时候大家还批评咱们、 啊、 是吧， 就说那叫什么强啊，40个队跟那儿踢、 对， 12强咱已经证明了自己是吧。那说到了 C 罗和曼联之间的这个重新的牵手，我们也继续来听听几位嘉宾的分析啊。严强是说，赢回 C 罗其实对于曼联啊来讲，那真的是无论是人气、市场、流量都是赢家。 从能力上来看 ，C 罗仍然是世界顶尖的射手。上赛季在意甲29个进球比卢卡库还要多5个，但是在打法这方面呢，他应该更是一个得分手，而不是以往啊像24岁离开曼联时候那样的一个全能的攻击手。所以，曼城给他的定位是一个中锋，而他自己在尤文过去这3年习惯的位置更是一个左路的一个内切攻击得分手，大部分进球在禁区内完成啊，或许。曼联啊，对他这样慷慨的张开双臂啊，这也是包含在阵容在打法方面给予他更多的自由权限。暂时来看呢，这是曼联本赛季的第一座奖杯，过去4年曼联都没有奖杯，而 C 罗呢，确实极大的提升了曼联的人气，而且也是

打不了欧冠冠军，也没有人会批评 C 罗，但是他在尤文图斯，他在曼城不能带领球队夺取欧冠冠军，那就是失误。因此在曼联，C 罗在竞技层面上的压力会非常小。而另外一点，我们都知道曼联是世界上这种足球产业、足球商业化做得最好的俱乐部之一，在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拥有巨大的这种足球商业体系的回报。而 C 罗是他们现在特别需要的一个，互相彼此需要。 C 罗需要曼联庞大的这个全球体系的支持，而曼联也需要一个 C 罗这样的顶级流量明星。因此他们的这种组合对于两波，对于 C 罗个人和曼联来讲，都是非常大的这种利益的回报跟利益的这种加倍放大器的功能。所以在商业上， 哎呀，对不起 啊，这 手一滑 一下就不是故意的啊，绝不是故意的，这样奶这样的事情不在我们这儿发生了啊。刚才啊，大伙儿都说，哎呦，一个口误，人家贴音是国米的球迷， 对， 国米的球迷啊，陈震都急了啊。 对，因为陈震是米兰的球迷， 陈震是米兰球迷，说绝不是啊，绝不是，他是我们死敌的球迷， 对手啊 说到了 C 罗，黑暗需要光明，说 C 罗回曼联就是回家，漂泊了那么久，终将还会是那个少年。 但是回来之后呢，你看张翔也在分析还能带领曼联吗， 嗯，就是 这个确实也是一个问题， 嗯，就是能不能还做到做这个领头羊的角色， 对，带领曼联去冲击欧冠的冠军吗。 嗯，赵军呢是说感觉梅西和 C 罗离开自己的前东家的那个心情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他说觉得梅西离开巴萨是被逼走的，而 C 罗离开尤文呢，去到曼联心情是很愉悦的，梅西现在未必啊，就是梅西跟巴萨的故事实在是太多了啊，而且这个整个拉锯战的时间也足够长。 但是对于梅西来讲呢，最大的挑战还不是说他的心情，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呢是他离开了一家他曾经效力了21年，从生活当中就开始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他的俱乐部，他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当中，他带着世界第一球星这种光环，他和 C 罗不一样， C 罗他毕竟是从曼联去了皇马，从皇马又去了尤文，他有过在不同国家联赛效力的经历，这一点呢梅西可能面临的挑战会更大， 更大。 C 罗的适应能力应该会更强， 对，就是 C 罗已经世界很大，我想去看看，我已经看过了， 对， 现在是一个落叶归根的感觉， 再想去看就是到美洲大陆那屋去溜达一圈了是吧， 哎，但是梅西不一样啊，就是现在他才刚刚的离开了其实是很有感情很深爱的那一片， 因为他还没有在其他的俱乐部效力过的经历，这一点呢是对于他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嗯，哎，所以这么说我们今天这话题跟怀念前任这事儿，其实现在是不是梅西心里在怀念前任啊在怀念着巴萨那些时光哈， 梅西肯定是怀念在巴萨的这20多年， 嗯， 不然的话他也不会在新闻发布会上那么动情的落泪。 嗯，真是能让一个巨星离开了效力20多年的地方，嗯，哎呀， 但现在关键问题是等到联赛真正开始之后，这个巴萨的球迷会不会怀念梅西， 肯定怀念呀，现在还依然是看到这比赛已经是开始了， 嗯， 西甲也打到了3轮，每一轮的巴萨主场的比赛依然是有球迷啊，就穿着那个梅西的球衣，所以这真是一种很复杂的情感， 对 啊。但是对于 C 罗来讲，他接下来在曼联啊，除了有这个情怀方面之外啊，他的竞技层面啊会展现出一些什么样的剧情，因为现在这个跟 C 罗的闪电的签约已经把剧情拉满了，那接下来的整体的这种竞技状态又会怎样，我们也继续来听听啊，听带来的分析。 因为 C 罗跟曼联签到了23年，有2年的时间啊，就是对于 C 罗来讲，我认为他的实力在英超赛场没有之前那么有决定性了，因为 C 罗这种队员他吃身体的这种打法，其实在英超来讲就是不会有他在皇马那几年那么巅峰的状态，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十里奥运的传奇。